拥抱彼此的梦想，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，迎接我所作所带来的欢乐，欢乐。来吧吧，来吧吧，相约酒吧。来吧吧，来吧吧，相约酒吧。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，相约在温暖的情谊中。来吧吧，来吧吧，相约酒吧。小酒吧，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。心相约，心相约，相约一年又一年，无论咫尺天涯。 寻找着你光的暧昧，变成情

什么中考中立中春风，用它来种什么，用它来种什么，中考中立中春风，该经历我春又 朋友，把你的事情都扔在后头，不想再等待，心跳快一百，管你们聊得多愉快，原来他们说的并不是意外，你没有想象中可爱。如果你不怪，那么我可爱可不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确定就是那么

生人搭载的热忱。渐渐放晴的天空，旅行的寂寞，独自在异乡生活，没有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 哟，

但是现已深知这是渺茫，一切已淡忘，旧日这地方多凄怆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 任何事情其实真的不存在后悔或者对与错，只是每个人

永定河出西山，碧水环绕北京湾。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特意选择了这一首《卢沟谣》，而其中的这个版本是我比较喜欢的，是由北京市丰台五小的孩子们演唱。坐落在卢沟桥畔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，是每年7月7号全国都会关注的焦点。我想每年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纪念，在不忘记国耻的同时，也同样会感叹现在的日子真的很好。969都市夜归人，来听到这首歌曲，多好啊。 有多久没有注意阳光照在身上的感受了？ 温暖啊，最最单纯的温暖，我们都有的。 有多久没有注意纸条处理瞬间的喜悦了？ 星星啊，最最感动的星星，我们都有的。 不是只有华丽的衣服穿在身上才会温暖的， 毫不在意的春风， 自由自在的。不是只有惊天动地的方式才能得到满足的， 生活啊，平平安安的生活才是真。 往想去的地方，在天黑之前抵达自己的梦想。 点燃一堆堆篝火， 促膝欢唱，多好啊！可以陪着你一起度过那漫长，在漫长的路上。只有华丽的衣服穿在身上才会温暖的， 春风那毫不在意的春风， 自由自在的。不是只有惊天动地的方式才能得到满足的， 生活那平平安安的生活才是真。 想去的地方，在天黑之前抵达自己的梦想。 点燃一堆堆篝火， 促膝欢唱，多好啊！可以陪着你一起度过那漫长，在漫长的路上。 幸福，于是我们多好。